最高人民会议议员白头山地区革命战绩地塌访行军队，17号登上了革命圣山白头山。同一天，他们参观了无头峰命题碑和尖白山密营、仙武山密营等处。之前，最高人民会议议员们踏访了大红丹一带。踏访行军队员们到达大红丹革命战绩地后，向茂山地区战斗胜利纪念塔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铜像献花束，表示了敬意。踏访行军期间，最高人民会议议员们举行了长篇史诗《白头山》朗诵会和革命歌曲合唱比赛。